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各位好，我是代班主持人刘慧。对于广大的学生朋友来说，假期是最愉快最放松的日子。先来听张含韵这首《放假了》，让我们一起感受。 已经快要到极限，让时间加快，我们迫不及待，其实早就有安排，保证假期精彩，终于能理直气壮放肆的澎湃。 大会到此结束，同学们放假了。 去玩耍，跑 回想二十多年前，学生们大多没有现在这样性格开放。就拿歌曲来说，苏红演唱的《我多想唱》中就曾唱到过，我想唱歌可不敢唱，小声哼哼，还有东张西望。如今是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年代，孩子们早就不这样了。还是让过来人听听这首《我多想唱》吧，回忆那有意思的高三时代。 我想唱歌可不敢唱，小声哼哼，还有东张西望。高三了还有心情唱，妈妈听了只会这么讲。高三成天的闷声不响，难道这样才是考大学的模样？可这压抑的心情 现在是一个标榜独立和自主的年代，黄正演唱的 I Can 代表了很多当下年轻人的心态，没有什么不可以，我可以做到更好。远离了我想唱歌却不敢唱的时代，我可以的宣言正让人们对年轻人刮目相看。 不再是奇迹，不再是幻想，此刻正感觉全世界离我鼓掌了，太在意身旁聚集的目光，可以点点头，可以放声歌唱。我创造奇迹，我拥有梦想，我希望看见所有骄傲的脸庞。不再对曾经失败放弃或感伤，努力才是真的方向。 I can, I can,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心中无限的力量。 I can, I can, 你也能够像我一样飞越最高山岗。 I can, I can,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心中无限的力量。 I can, I can, 创造奇迹，我拥有梦想，我希望看见所有骄傲的脸庞，不再被曾经失败放弃或感伤，努力才是真的方向。 I can I can，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心中无限的力量。 I can I can，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如果要评选歌坛对于学生时代念念不忘的代表人物，周杰伦一定首当其冲。不仅在歌曲《三年二班》中对自己顽皮的小学时代进行了勾画，还用自己的首部导演作品《不能说的秘密》对学生时代进行纪念。像他这样的朋友一定不在少数，一起来听这首《三年二班》。 我的模样表情不用太紧张，我是三年二班，我专心单纯的侧脸还蛮好看，黑板是吸收知识的地方，只是教室的阳光那眼神我不太喜欢，没有操场的自然，每个比较漂亮的都是在隔壁班，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，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。为什么上班时举手没能，为什么那些上班我知道，为什么女生不喜欢男朋友，为什么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描绘学生时代，那一定是白色。因为人们总说年轻如一张白纸，你画上什么颜色便是一张什么样的图片。学会生活，学会懵懵懂懂中长大，青春就如同人生中的一个站牌，错过就没有机会重新来过。还是让我们继续守在白色的记忆中，一同感受青春的味道吧。刘慧代表编辑才汤感谢您的收听，送上金海心演唱的白色问候卡。 冷的星光下，寂寞的山茶花，静静的凝视小路之乡的天涯。无名湖畔传来了一声声吉他，淡淡感受包围着他。出的问候卡，你留恋在某一个下雪的地方，卡片上面蒙蒙的一片霜，你选择逃离，要我选择放弃，却又清醒的捎来片段的消息，你戴着面具总是若即若离，我的心已结成冰，不敢再掀起涟漪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